欢迎收听 My Radio 讲珠澳节目啊！今集系第87集啊！咁啊，即系今集咧系有我同埋阿猫姐喺度嘅。咁啊，即系阿猫姐可唔可以讲两句啊？ 诶，喺度喺度喺度。 系啊，咁啊，即系今集咧就下集我唔知我做唔做到啊，因为我可能要远行啦，又要系啦。咁啊，远行之后就下一集就即系。如果有機會嘅話咧，可能喺香港做啊，咁啊，即係甚至喺 My Radio 出 live 都唔定啊，咁啊，即係大家拭目以待啦，係啦。咁啊，貓姐，即係今集咧，即係我哋上幾集咧，其實都每一集就揀啲，即係呢個叫即係揀啲香港媒體嘅新聞嚟講啊，因為香港媒體咧講澳洲嘅角度啊，非常之有趣嘅，係咪啊，貓姐？即係你覺得香港？ 我覺得佢哋好用大陸嗰套嚟睇呢度，唔知點解。 你點樣大何解大陸嗰套咧？ 即係覺得澳洲係啲人諗嘢咧，就好似強國人諗嘢 咁。我澳洲人諗嘢係好似強國人諗嘢咁，戇鳩喎！屌，即係你澳洲有幾強國咧？即係你知上個禮拜六啊，即係我哋今集，我哋今日係星期一啦，11月13日錄節目啦。咁前日就係1111啦。咁咧，即系咧，澳洲咧，我见到咧，即系 Remembrance Day 啊，即系纪念啲即系叫呢个叫即系为国捐躯嘅即系阵亡嘅士兵嘅日子咧，冇乜点纪念。咁啊，我即系咧，我朝头早起身咪 check email 啦。咁无端端嘅 Uniqlo 就寄个 email 俾我，咁个 email 讲咩咧？就话即系我今日系1111啊，呢个光棍购物节啊。所以咧，今日 关澳洲咩事啊？ 即系今日啲 T-shirt 咧就全日7折，我真系屌你老母啦！真系关澳洲卵事啊，系咪先？即系 关澳洲卵事 啊！新加坡都有啊，屌真系好学唔学学强国，即系所以抵你澳洲老扑街咯，咪咁卵多！即系你自己嗱，你澳洲立国系咪170几年啊？ 系咯， 系啊，即系其实不嬲，澳洲立咗个170几年咧，即系嗱，你 Anzac Day 系公众假期咁放假，同埋啲人会即系纪念啊嘛。咁你 Remembrance Day 即系你大佬英国，你英国都有即系 Poppy Appeal 咁样啦，系咪？ 系咯，即系嗰啲系。 系啦，即系你皇室啊，英女王啊，菲利亲王啊，同埋两位王子都会去即系出席啲仪式系悼念。 喂，我想问迟啲咁使唔使公众假期唔好放 Queen's Birthday 放佛诞咪算咯？学大陆嗰啲咁。 咩唔好放圣诞啊？即系。 一黄金周咁咪算啦，系嘛？ 即系横掂你班友咁憎呢个基督教文明，咁唔想做呢个西方社会，咁你放农历新年咯，好唔好？ 你放农历新年，放嗰啲五一劳动节、11黄金周咁样。 系啊，放端午节，放重阳，放清明，系啦、啊，放埋呢、這个即系 Australia Day 咧，即系你班友咁唔中意。 取消咗佢算啦， 系啦，即系佢哋自己都话唔觉得 Australia Day 系佢哋唔应该庆祝，咁你咪庆祝中国国庆咯，10月1日系咪先？ 系咯，十一咯， 11好嘅天气好啊，即系啱入， 咪系咯， 啱入春天啊，系咪？即 系 好个， 咪系咯， 好个热， 咪一你讲得啱，1月啱啱系农历新年，咁嗰班友咪好庆祝农历Chinese New Year 咯，系咪先？ 你唔好庆祝咩？所以真系即系屌，真系垃圾杀嘅呢啲咁嘅呢啲咁嘅人， 因为左教嗰啲系垃圾噶啦。 即系其实咧，我嗰日咧，即系我同我 friend 喺度吹水咧，即系佢系即系佢即系我哋喺我话即系西班牙同埋即系。啲意大利啲南歐啲人懶懶惰閪咁咯，我話澳洲都差唔撚多，所以就話即係你知澳洲其實以前咧做 manufacturing 嗰陣咧，澳洲係想學美國噶嘛，係咪啊？ 係啊係啊！ 但係你講乜近呢？大概近呢20年咧，澳洲係想學歐洲 啊？唔係喎，近呢20年我想都學想學強國多啲。 唔係，即係佢就 position 自己係歐洲，但係奶強國人水咯。 系啊，好强国化喎、啊！而家澳洲一啲都唔欧洲化喎、 啊。即系 你睇 Melbourne 就知啦，Melbourne 又话以前又话系澳洲嘅欧洲版啊嘛。 系啊，我觉得 Melbourne 好似温哥华，温哥华好强，而温哥华亦都好似 而家 Melbourne 好强国化、啊，一啲都唔欧洲化、啊，我觉得。 系啊，咁啊，即系另外一样嘢就系即系嗱，即系澳洲咧，即系其实而家即系除咗系即系我真系好捻嬲啊呢单嘢，即系佢唔即系悼念呢个 Remembrance Day， 最扑街就系咧，即系嗱呢单嘢咧，其实我哋头先都冇谂住讲嘅，咁啊，即系你知上个礼拜有单嘢就系喺啲咁嘅垃圾閪区啊，又系西区啊。 有条咁嘅五廿几岁，即系老蚌生珠，原来咧佢系一个寡妇嚟嘅。咁佢有四个仔女，一个十五岁、十二岁同埋十一岁。咁但系佢五廿三岁，你话佢咪老蚌生珠啊？咁即系又冇捻嘢做，咁又屈埋屋企，但系佢揸嘅车唔捻平喎，哇车系真系。 诶，嗰啲做 cash on hand 嗰啲啊，办攞福利嗰啲， 咪就系咯。跟住之后，佢咪即系呢条咁嘅五廿二岁嘅咁嘅死路回狗，就即系撞咗入间都系回狗小学嚟噶啦，咁撞乖咗两只小回狗啦。咁咧，你有冇睇咧？即系嗰啲家长咧围捻埋去，即系悼念咧小回狗嗰阵咧，屌好捻恐怖咯！屌真系好即系似唔似嗰啲咁咩呢个叫咩巴格达咁样啊？ 哇！我以为去黎巴嫩咁咯。 咩咪似咩咩去黎巴嫩啊、伊拉克啊？即系伊朗都冇咁恐怖。伊朗你知其实系比较世俗化噶嘛？系咪啊？ 系啊，伊朗比较开放啲噶嘛。 系啊，但系屌真系好捻似。真係好撚恐怖咯！撲街，真係好似去咗咩咁，好似去咗呢個叫做黎巴嫩啊，係啊，你講得啱啊，即係也門咁樣啊，係 咯，黐線真係。 屌，即係所以咪話，即 係我覺得仲有個網友話咩唔好睇唔起西區，喂大佬真係頂唔順喎呢啲，見不得 嗰個網友啊，叫佢死全家啦，真係住咩垃圾 black town， 快撚啲死啊！真係你個細路仔好撚樣衰啊，撲街啲種簡直係唔撚得啊！似撚捉你啊！所以你啲乜閪種咧，即係同我都唔知同啲乜撚嘢打種生出嚟嘅仔咧，就好似你咁撚蠢啊！喺咩閪區同啲乜垃圾地底嚟一齊成長，咁咪大咗咪做撚閪咯！真係，跟住就拗你攞錢買狗屋啊！真係屌你老尾，越講越興，係啦。咁啊，即系呢个叫做即系系啊，咁啊，即系总之系呢单嘢系好啦，好捻扑街啦，系啦，咁啊， 回狗撞死回狗，但系啲人都好似冇乜嘢咁，唔知点解。 你知唔啊？即系 如果你系试下一个白种人撞死回狗，应该会好大单咯。 唔系你试下回狗撞死白种人啊？ 哦，咁又会好轰动。 咪就系咯，即系譬如你话。白咗人撞死回狗咧，其實我都唔覺得，我都唔會覺得有乜嘢嘅。但係即係呢個叫做呢、這個叫等等啊，得唔好意思啊，屌，即係係啦，有啲生意上嘅嘢，繼續講啊，唔好意思啊，即係同 你做乜同我冇講意思？你同聽眾講你嘥神區話齋，而家有幾百人幾千人聽，你嘥緊每人一分鐘。 咩啊？哎，我用现金赔俾大家，即系身为二世祖系啦。咁就呢、這个叫做头先讲到边度系啦。即系总之系即系我就觉得系即系呢单嘢固然系悲剧啊，但系就即系我见到咁捻样嘅情景，我真系好惊。系啦，咁啊嗱，即将啦嗱，即系头先我系、哎、即系 side track 咗，屌讲啦，即系我哋。讲咗七分钟，屌人全家添，仆街真。 喂，呢个就我哋今次就系咁噶啦。 系啦，咁啊，即系嗱，即刻嚟第一单猛料啦。嗱，即系嗱，阿猫姐，你话即系香港人睇澳洲系当强国咁样啦，系咪？ 系咯， 系啦，咁就咧，咁今集咧，即系我都觉得咧呢单嘢好强国嘅。咁就明报今日有篇 article 咧，就话。网恋骗徒啊，无长实高层骗百万啊，事主公开经历盼景世同类啊，欺诈四年飙五倍啊，咁啊，猫姐你系未睇呢单新闻嘅？ 我之前立过下咯，我冇详细阅读。 哎，咁我又要做神区讲呢个天空小说啦，即系其实我就觉得咧，我呢个读新闻咧，其实都读得即系都朗诵得颇为 OK 嘅，因为其实你即系你譬如有阵时即系同听众讲一单新闻咧，你斋读嘅话咧就好闷噶嘛，系咪啊？ 系咯， 但 你朗诵 呢抑扬顿挫朗诵啊，同埋即系加盐加醋咧就有趣好多。咁我哋呢个节目我哋都系即系，其实我自己就唔系咁中意讲香港新闻嘅，但系即系好多时香港咧讲澳洲嘅角度实在太柒啦，所以我哋基本上我哋系咪阿包姐我哋咪连续四集啊成个月啊走去讲澳洲香港新闻咁样？ 好多啦，之前讲移民苹果移民系咪？ 喂苹果移喂苹果移民嗰集创收视纪录，好正喎又 系。 因 因为太好笑了，我哋讲得系啦。咁啊，即系警方早前啊破获一个跨国网上情缘诈骗集团啦。本部亦都最近接触同类案件嘅受害者，一名移民澳洲，不时穿梭香港及澳洲两地工作的香港女子，经微信交友认识一名自称是本港长实集团高层的男子，双方及后啊堕入爱河啊。骗徒为博取事主信任，提供虚假公司卡片、身份证及护照等啊，并游说事主合作投资，结果事主前后共汇款近百万港元啊！直至骗徒九月底不再回复信息，惊觉被骗，终回港报警。他说公开个经历是想更多人知道事件。 读慢啲啦，你读慢少少，神区咁慢少少。 我担心他继续仍在骗人。警方表示，本月八日接获李女士主骗案，经初步调查，案件暂列。指称在香港境外发生的罪行，由湾仔警区人员的跟进。根据警方数据分类为网上情缘的骗案近年持续上升，由2013年的只有23宗飙升至今年年头9个月142宗。屌，啲人是不是稀罕呢？ 咁蠢嘅啲人。 咁撚到。屌，早知我都做老千算啦。 喂，你得喎，喂，得喎。 点解啫？我爆识氹人。 系咯，我觉得你个样唔似老千啊嘛，呢啲先至呃可以呃人噶嘛。 唔系我样似咩？ 你个样唔似老千，就系呢啲先呃到人啊嘛。 即系我样似戆鸠仔。 系啊，扮戆鸠咁先系啲骗大骗子啊嘛。 唔系，即系其实咧，如果听众咧又睇之前啲节目咧，其实咧都知道我真样唔系秘密嚟嘅，系啦，系似戆鸠仔啊，但系其实系老，就系其实好卵奸咁样。 老千。 嗱，升幅啊超过五倍啊！涉及金额亦由2013年约1000万港元增至今年头九个月的7800万港元，哇！仆街1000万美金喎，猫姐。 哇！咁好赚，喂！你快啲试下喎、 啊。即系系啊，我都好啊，屌！即系嗱，清啊呢度开始好笑啦，真系。嗱，呢度即系事主欧女士，20多年前由香港移民澳洲，扑街，我都系，即系因工作关系经常穿梭港澳两地。她忆述六月初在澳洲经微信交友啊，认识一名叫冯元帅的人，做咩冯玉祥啊你？定冯石山啊？咪严？屌唔系咪严石山？即系对方。自称是本港长江实业集团的投资部部长，屌熊本熊好唔好？旅游部部长，并向 得你熊本熊咯， 咩我咪熊本熊咯，屌！并向他提供公司卡片作证明啊！二人其后在网上相恋，话屌唔知道有冇 cyber sex， 蛇精啊！屌真系，二人其在微信以老公老婆相称，为从未见面啊！屌有阵时我同啲女仔 friend 都玩老公老婆游戏噶啦，但系大家知道玩嘅啫嘛，但系而家都唔会噶啦，因为一啲女开始结婚啊，即系玩埋，同埋我屌即系我自己都要出嚟搵食噶，无啦俾人叫老公咁，我仲使行咧，真系屌真系。即系呢个欧女士说啊，冯元帅声称代表长实进行一个必赚的机密投资项目啊，又称个人户口因事遭冻结，要求他借钱并夹粉投资，又着欧女士汇款到他提供的内地银行户口啊。欧女士指自己是单亲妈妈，本无意投资啊。然而冯声称有意与他组织家庭，他说女儿听闻事件后向母亲表示，若有人照顾他们二人也是好事，咁咪好似容祖儿咁样啊，亲子当。 即系喂，我唔明白，咁嗰个女人即系啲仔女喺澳洲啊？ 继续系啊，等我继续读埋佢先。 O K， 嗱，我想女儿也想有个爸爸。结果欧女士放下戒心，开始回款与冯。骗徒为进一步博取信任，更向女士主提供其香港身份证及护照等。他传身份证，又传护照，但系屌我扮女人先。哎呀，佢个衰佬啊，又 send 身份证啊，又 send passport 啊，连银行户口啊，嗰幅死人相啊，都 send 埋俾我啊。我见到佢个名噶嘛，点知佢呃我嘅啫？ 咁啊，欧女士说啊，记者详细检查相关文件后破绽百出，包括印有彩色人像照片的香港身份证等。嗱，阵间我话讲呢个啦，真系好正嘅香港身份证咧，好似即系呢个叫做咩咁嘅，即系好似好即系你知美国签证系点样噶啦？你有冇见过啲人攞美国签证啊？ 美国签证好似系咪黑白噶？好似 唔系幅相而家，即系我唔知道，因为我攞啲 passport 唔使攞美国签证嘅，系啦，即系总之系即系有你个保号喺度，跟住之后又彩色又黑白，即系好七彩缤纷咁，好介就好似美国签证咁样噶啦，系啦。 哦， 咁啊，逢完税之后声称项目获利500多万元啊，但需缴付税项后才分获利给欧女士。由提供由香港国家税务局或者香港建国发出的境内所得税申报表作证明，并要求他缴交额外税款。欧女士认为纳税不合理，又称宁愿放弃所赚盈利，但仍不确骗徒游说并继续回款。我就像被他催眠，才会一次又一次回款。结果他前后回款十数次，总金额近80,000港元。欧女士透露，相恋期间冯多次要求与冯见面，对方一直以工作忙碌及不方便为由拒绝。 喂，咁即系 cyber sex 喎，你一听咁讲， 系啦 ，cyber sex 就可以呃100万，喂，咁求其揾条友都得啦。 嗱，直至九月底，欧女士发现冯没有再回复其短信，试过致电其卡片所尝试的电话。即系你班友原来不嬲都系冇讲过电话嘅，该号码脚长期关机。在朋友的提醒下，他才发如梦初醒般发现自己早已堕入网上情缘骗局。记者亦曾尝试致电骗徒印在卡片上的电话号码，亦不果。详实回复本报时表示，该公司并无接获有关投诉，也没有聘用名为冯元帅的员工。详细的机密项目、名片及纳税证明均与详实无关。欧女士上周回港报警，她说报案并非想追讨被骗的金钱，亦深知难以追讨。我想更多单亲妈妈知道事件，我担心她逢完税仍继续再骗人。她就是看准我们单亲妈妈的弱点，想有人照顾。记者尝试在网上搜寻类似骗案，发现早已2015年有内地网站有人声称遇到类似骗局，骗局同样以长实高层为名博取事主信任，并看准受害人的感情弱点，在获得信用后便开始骗钱。系啦，嗱，即系嗱呢单嘢咧，我觉得咧，即系如果你咧经工作关系咧，经常穿梭港澳两地咧，而你见到呢啲咁嘅叫做即系所谓税啊而冇认识嘅话咧，我觉得呢单系 fake news。系， 我你觉得 fake news？ 我系 fake news。 系咯，我都好 make sense。 你睇到即系嗱，你话你自己穿梭呢个叫做中港两地啊，跟住之后你俾你即系我相信呢条八婆自己都有香港身份证啦，系咪？ 嗯。 但系你， 但系同埋点解觉得佢真系香港人会咁戆鸠嘅系嘛？有啲咁戆鸠嘅人嘅咩？ 即系你睇到摆明嗰个封嗰、那个死人， 听到个名都觉得唔对路啦，系咪啊？冯有冇人叫冯元帅咁样衰啊？啲大陆名咁嘅嗰啲名 咩啊？我咁我叫咩啊？我叫 X 将军好冇？X 大帝啊屌！ 听到个名都唔对路啦，系咪啊？ 屌，即系你睇到嗰个身份证啊，你自己都有身份证噶嘛？身份证冇彩色噶，柒碌真系。你睇到嗰咩私人卡片啊，00852乜乜乜啊？屌，你系咪来回香港工作噶？你翻香港做鸡就话，黐捻线嘅真系，唉，真系。你唔觉得系 fake news 咁？你觉得系咩咧？即系个女人系 我觉得好唔 make sense 咯呢个故事。 个女 即系呢个女人，一系就嗰啲新，一系就新移民，有可能系嗰啲新移民，即系喺嚟香港过冷河。如果系真嘅话， 即系啲陀北嚟嘅。 系啦，即系嚟过冷河嗰啲，其实借香港个身份证就搭桥去澳洲嗰啲嚟嘅。 系啊， 咁咪佢点会唔知道香港身份证嗰啲系咪先？ 我都系即系。你嚟咗廿九， 一系就 fake news， 一系你就系搭桥嗰啲咯， 即係有啲人攞咗香港身份證，但係仲喺大陸做嘢噶嘛。即係嗰啲係搭橋跟住攞嚟移民澳洲啫嘛。佢從來唔會喺香港噶嘛。 嗯，我覺得係 fake news。 有呢啲人嘅，有呢啲人嘅，一系就 fake news 咯，系啊。 我真系觉得 fake news， 我觉得陀北都冇咁卵戆鸠啊！屌，真系老实讲，你搭桥过嚟嗰啲， 但系鬼佬有啊，鬼佬有，喂，我讲翻一个真嘅故事，有个鬼佬真系俾个宾妹呃。 点样咧？你讲啊。 又系玩 cyber 嗰啲咧，喺唔知系边个网站识嘅 WhatsApp 定系咩咁样识嘅，跟住咧个宾妹成日个鬼佬都几老下五啊几岁嘅，跟住咧成日话哎呀我呢排啊屋企好惨啊，咁咧个鬼佬间中就会4000蚊澳纸咁汇咯，跟住汇咗几万蚊澳纸之后，发现咗有啲唔对路咯，系啊， 发现男人嚟， 跟住喂。跟住咩？佢话有相有食俾我哋睇，跟住又黐线，又理得你啊！我哋跟户口做嘢，跟住咧 吓，即系 系咯。后屘佢话即系二次俾人呃。 你识呢个鬼佬嘅？ 我哋即系成日嚟噶嘛。 哦、OK。 跟住佢话佢二次俾人呃，跟住问我哋有冇得追翻啲钱。 冇啊，大佬，你合法会俾人噶嘛？系咪先？ 系咯，我哋咪咁讲，你提供资料签晒名，我哋点？点捉啊！跟住我就话你报警咯，骗案你咪报警，关你鬼事？即系佢想当 fraud 咁样，即系报嘅你，跟住咧即系问我哋攞翻钱，跟住黐线咁，我哋跟足你资料做，签晒名系咪先？ 问你老母啊，射即系射落厕纸啲精，可唔可以落翻高院度啊？真系 唔系真系有发觉真系有啲鬼佬好白痴嘅真。即系见到好鬼嗰啲，尤其是啲老鬼咧，五六十岁咧，沟宾妹、沟太妹、后生太妹、宾妹嗰啲，好多被人呃噶，好多。 咩啊？摆捻到明就系同你结婚，跟住申请个衰仔嚟做嘢嗰啲啦。 系啊系啊系啊，有啲离谱到咧，其实喺原居地有老公嘅，知唔知？ 有啊，跟住之后后屘即系结咗婚之后，咪家暴个白个老嘢咯，要攞佢一半间屋，或者逼佢卖俾佢。 系啊，跟住之后咪攞佢身家。 系啊，你之后申请老公啊，同埋嗰啲细路过嚟啊，过嚟攞福利啊。 系啊，系啊，好多啊呢度其实，而家好多老嘢去好中意去泰国嗰啲搵呢啲噶嘛。 哎，屌唔好讲啊，可能我下个月，可能我下个月同我 friend 去泰国都唔定。即系阿布 J 哥溜我去泰国咁啊，因为布 J 哥个生意拍档。在加拿大翻香港啊嘛，咁啊布 J 哥就话啊，你个衰仔又去香港，系啊，你个衰仔又去香港啊，屌！带你见即系一齐去曼谷揼斜骨啊，系啊， 一齐揼斜骨啊又可以， 系啦， 喂系，唔好讲啲衰嘢啦，讲翻啲正经嘢啦，喂呢排。喂，点啊？你讲起去外国啦，即系通常我哋买嘢而家都唔会 local 买噶咯。你有冇发觉好多时候？我而家都成日唔买 local 买。 Click and collect， 即系譬如我多数咧，因为即系我你知道我成日去美国翻加拿大咁样啦，咁好多时候我睇下嗰边啲嘢几多钱。咁啊，但系有阵时咧，譬如我有啲嘢咧，我会即刻用咧。譬如你要买个新箧嘅话咧，咁我都喺澳洲买嘅，系啦。 系啊，但系而家 Amazon 开咯，有冇讲几多号开啊？ 嗱 ，Amazon 咧就即系佢今日咧就喺 Sydney 咧就开咗个 conference 咁样嘅，咁咧就即系新官上任啊，一位德国人啊，阿 Rocco 啊，就嚟澳洲做 Amazon 嘅 country manager 啦。咁就即系你知美国咧嘅感恩节就系11月24号啦，系咪？多数佢礼拜五开始减价噶嘛，跟住之后 Cyber Monday 啊，即系27号啊，佢嗰度就即系多数系即系有另外一轮减价嘅嘢噶嘛，系咪？ 系啊， 系啦，咁就而家咧，哇！屌你 earn 啊，扑街！你 dinner 食嗰啲乜撚嘢？ 唔好意思，唔系我啱啱饮咗啲茶系咁噶。 系啦，咁就即系呢个叫做Amazon 咧，就即系媒体咧就觉得，因为其实阿 Rocco 就冇话实质上几时开得，佢只系话 very soon 咁样嘅。但系咧，即系根据呢个 Amazon.com.au 咧，如果你上网睇到嘅话咧，其实咧都开始砌得七七八八噶啦。同埋即系佢已经系加咗好多嘢，你走去可以即系 add to cart， 但系佢唔会 ship 咁样咯。所以即系其实我就觉得佢而家系做紧 stress test 噶啦。咁就而家啲 佢唔 ship 咁点样攞啲嘢？ 唔系 kick and 嗰啲啊？ 唔系佢都未正式开张，所以佢只不过 list 啲嘢喺度啫嘛。但系佢系即系 not ready to ship 咁样咯，系啦。 我即系 not ready to ship 啫，佢唔系唔 ship。 唔系 ship。 好似听讲本来佢想7月开嘅，但系咧就系攞 logistics 嗰度好麻烦，澳洲啲 logistics 好贵。 因为佢未倾掂啲 partnership 嗰啲嘢啊嘛。 系啊，系啦。 系啦，咁就即系而家就讲话，即系佢应该系11月24号啊，或者27号开始试业，咁就即系趁住呢个叫做年尾啊，澳洲圣诞嘅购物潮啊，咁就可以即刻上到去。 梗系 Christmas 之前要开啦，唔系赚好多铺头都系靠圣诞呢一阵赚钱嘅啫嘛。 系啊，你全年系冇人买嘢噶嘛。 啊，系咯。 咁啊，即系呢个叫做讲紧，即系呢个叫做 Amazon 啦，系啦，咁就即系讲紧就月尾开啦，咁就即系呢个 SME Association of Australia 咧，其实咧即系呢个 small business 反而系欢迎佢，即系佢宁愿咧，即系其实呢班有可能开始睇化啦，咁就即系宁愿即系譬如你细公司，你系咪打开门做生意都系咁捻，即系都要蚀到扑街啦，咁不如俾个 margin Amazon 度做，我就变。即系我就宁愿开少个 location 或者即系就咁开个仓俾 Amazon 卖算咯，系咪啊？ 咪咯，咁其实仲抵，大家仲 大家有 数用你嘅 facility， 大家有数啊！即系我就做即系 sourcing 嘅 storage， Amazon 啊帮我 fulfill， 即系我就帮 Amazon fulfill 啲 order， 我铺面都唔使搞，系咪先？ 系咯，仲其实仲好，其实 系啦。 啲铺头仲着数，我觉得。 即系你系即系嗱，即系我唔知猫姐buy唔buy我呢个 point 咧。我觉得 Amazon 入嚟咧，呢啲细嘅即系 independent retailer 咧，就即系觉得佢系一个 partner， 但系大嗰啲 retailer 就嗨喎，你觉唔觉得啊？ 我觉得佢迟早，我唔好俾我老师又中，我觉得佢迟早会收购 Harvey Norman。 系啦，因为佢啲 location 啊，同埋佢啲 real estate 就好正，系咪？ 系啦，我觉得 Amazon 会做得好嘅时候，佢一定会收购。 唔系， 反正阿 Jerry Harvey 都老啦，系咪先？佢唔卖啊，都我嚟做乜啫？留你过世啊！ 即系我就觉得咧，即系咧，我自己就咁睇啦。而家佢个局咧就系、是、Amazon 想执低 Maya 同埋 Harvey Norman。你都见到即系 Maya 系近呢半年好多人冲出嚟屌柒佢噶嘛？ 系啊， 系啊， 啲嘢又閪，而家又贵， 系啦，又核突，系咪先？ 系啊， 所以我就觉得咧，即系咧翻咗 Amazon 咧，就好似即系食咗 Whole Foods 啊，食咗好多嘢，好食咗啲书店咁样啦。唱衰你，执低你个价，咁我食鸠咗你咯，咁我可以卖你个 network。 系啊， 因为你 啊唔系话翻中佢可能食 JB 先嘛，因为 JB high 啲，我觉得如果买 White Goods 嘅话， 系啊， 系啊， 点解 JB 咧？ JB 啲 service 差嘛？ 咁佢赚唔赚钱咧？佢赚钱噶。 JB drop 紧啦啲 profit。 咁你全部都 drop 噶啦 ，David Jones 都 drop 紧啦。系啊。咁系啦。 David Jones 仲有物业嗰啲顶住嘛 ？David Jones 仲有嗰啲 commercial property 收租嘛？ 你 Woolies 撑得住嘅 ，Woolies 佢自己个即系 Woolies 自己个 portfolio 做得好咁样啊，系啊。咁就系啦，咁啊，即系 Amazon 啊嚟紧，即系我哋老师又中啦，就即系应该都会好，即系啲大嗰啲应该今年嘅 Christmas 就更加唔掂啦。即系如果 Amazon roll up 佢啲嘢价钱又吸引嘅话，同埋咧，即系咧嗱呢篇新闻咧好有趣噶，反而 Bangkok 即系喺路透社，即系 Bangkok Post 引述呢个路透社啊，咁啊将 Martin Place 咧就变咗做 Silicon Place。咁呢只 Martin Place 咧喺香港嚟噶，即系。在雪梨来讲，即是等于香港的交易广场，是不是猫姐？ 是的，没错，中环那样。 交易广场，即是譬如你说 ASX 在那里，那么你很多即是投资银行在那里。但 是地啊那些地方，是的，好像 是的。是的，其实现在呢，即是你 HSBC 啊,Macquarie 啊那些，你知道，还有 PWC 那些，其实你只搬去 Parramatta， 是不是？是 的。 系啦，咁就 PWC 都不如爬 Mata。 PWC 系啊，因为其实佢 Darling Court 嗰度咧，我唔知道你呢排有冇出 City 咧，屋顶嗰度已经冇咗 PWC 个标志噶啦。 系啊，拆咗啦。 系啊，拆咗啦，系咯。咁就系啦，咁就即系呢个叫做反而咧，即系入嚟嗰啲咧，就而家嗱呢篇路透嘅 set article 咧，就话呢个叫做 Martin Place 咧，就会变咗一个叫 Silicon Place 喎。咁就即係其實你話啊，即係其實呢度講緊啲 Amazon 咧，其實已經喺嗰度咧就租咗九層寫字樓啦。咁啊 ，LinkedIn 啊 ，Expedia 啊，即係 LockMeIn 嗰啲咧，亦都租曬咯。因為即係其實即係好多呢啲美國嘅 vendor 咧，就即係佢想喺亞太區呢個開設呢個叫做啲嘢，但係你知啲美國佬未必信得過新加坡佬噶嘛，因為佢哋兩頭蛇啊嘛，係咪啊？ 一来咯，二来始终你澳洲系讲英文嘅国家嘛，即系佢哋都系觉得系一个鬼啊嘛。 系啊， 点衰就算猫咁听无点亲中，佢都觉得始终都系一个鬼地方。 系啊，系啊，咁就所以就即系而家就系呢啲。呢啲 tech company 啊，亦都俾得起貴租啊，所以而家就即狗衝曬入 city 咁樣啦。係啊， 我覺得呢啲咁多呢啲 tech company 錢會嚼曬澳洲呢啲 business。 唔係，我覺得 tech company 咧，佢哋係未必會嚼曬澳洲啲 business 嘅。我覺得佢哋咧喺呢度，即係譬如新加坡咧，啲嘢再做好啲，我覺得佢哋會去曬新加坡。 但系新加坡始终系点讲啊？即系佢虽然话有法治，但系始终都系好人治嘅社会嚟嘅，唔知你知唔知？ 我知啊，但系澳洲个澳洲开档嘢个成本好贵。 咁啊系，但系始终有啲嘢你唔可以摆新加坡的危险嘅，其实。 咁啊，即系睇下你档嘢几大啦，你档嘢够大就可以顶到雪梨啲嘢啦。但系如果唔系，即系我知好多中型嗰啲系宁愿做用新加坡嚟做。即系 APEC 嘅 headquarter 啦，系啦， 睇都要睇，都要睇，因为有啲公司试过摆喺新加坡咧，后屘都唔要翻嚟澳洲嘅。 例如咧， 例如有啲 outsourcing 嗰啲嘢咯，佢哋做唔到嘅有啲系 咩 outsourcing？ 好似我哋有啲 department 有啲 outsourcing， 本来谂住 outsourcing 新加坡咧，始终佢哋做唔到啊！即系点讲啊？佢哋唔知道澳洲嗰啲环境嗰啲有时咧， 嗯 哼，系啊。 咁啊 ，whatever 啦。 嗰啲譬如嗰啲 market finance 嗰啲咧，有时有啲嘢你唔可以全部靠晒海外做。 嗯哼 ，OK。咁啊，下一单料啦，下一单料啊，即系天下第一奇书啊！咁啊。即系呢个天下第一奇书，阿猫姐你可唔可以讲？我讲好耐。 哦，天下第一奇书正啦、啊，呢、這个人，哇，呢、這个我有史嚟呢个 Doctor Hamilton 咧，我真系未听过有鬼佬系咁写衰中国噶，佢真系有史系第一个啊。 系啊， 佢仲督爆佢好多嘢嗰本书咧，又仲督爆嗰个博卡咧，点样亲中啊，食中国奶啊咁样。 嗯哼，咁啊，即系，但系佢系咪之前都写过几本书噶？ 佢之前写过，但系佢冇咁激噶，呢本系最激噶。系啊，呢本正嘢嚟噶，即系讲中共点样影响澳洲啊。 O K， 咁啊，即系呢个 华文传媒有冇买呢单嘢？我冇跟喎、啊，华文嗰啲有冇买？ 冇睇华文传媒啊，咁就即系呢个就系讲呢个 Australian Publisher Alan and Unwin 咧，咁就即系讲话即系佢拒绝出版呢本书啦，咁就佢用咗咩理由？ 理由就系话惊大陆。stay power 会告佢哋嗰本，如果出咗呢本书讲呢啲事实嘅时候， uh-huh. 因为其实咧嗰、那个professor 都讲得很好嘅，佢话我本书咧就唔系踩大陆嘅，但系咧你睇翻咧佢系摆好多数据有 research 啊，即系证明中国对澳洲有啲咩影响咁样嘅啫，即系佢俾人哋睇翻嗰啲，即系其实都系抄报纸啊啲咁嘅嘢啫嘛。 OK， 都唔系话咩特别乜嘢话唱衰中国嘅，佢只不过将啲衰嘅新闻摆晒喺本书度啫嘛，然之后再作简单嘅分析啫嘛。 咁啊， 跟住就唔俾佢出啦。喂，你估下嗰个人会唔会众筹出咧？ 嗰个人 或者佢自己搵第二个 publisher 出咧？喂，实多人买喎呢本书，而家佢向得到啊嘛。 其实我自己觉得咧，有啲更加高招嘅，唔系众筹出啦。你觉得澳洲佬会俾钱啲咁嘅嘢？澳洲佬都系人嚟噶啦，好想落荷包。 咁使乜澳洲俾啫？咁佢咪摆美国站嗰啲，好似 Milo 咁咪得。 唔系，我佢分钟 free 咗出嚟，呢、這个就系最高招。 咩 free 出嚟 ？free 即系自己出 free 出嚟啊！即系横掂你啲嘢都喺度噶啦，抌上网个 PDF donation 咁。 哦，咁但系你 free 咁佢，但系佢冇钱赚噶嘛？ 唔系啊，但系佢而家都系即系呢个叫做乜鬼嘢？呢个叫做即系都搞到咁大 noise 啦，系咪先？ 啊， 咪 free 咗出嚟算系咯。咁啊，呢个叫做乜鬼嘢啊？咁啊，咁但系即系咁，你觉得呢单嘢会 develop 成点？我冇跟嚟，其实呢都系你单新闻嚟嘅。 我觉得呢单嘢最后，我觉得佢本书都唔会出唔到嘅，不过睇用咩形式啫。 嗯哼， 同埋睇佢点样卖咯。喂，其实我觉得佢蠢啊，佢应该 Milo 就系你咧，佢趁 Milo 嚟咧，乘机可以踩冇言论自由咧，跟住可以乘机嗰阵时买咧，肯定好好买。Milo 就系你啊嘛，十月头嘛。 系啊。 咁啊，即系呢 啲人最中意睇啲嘢噶嘛，系咯。 Milo 嚟，你觉得佢会俾啲左交掟鸡蛋？ 俾人围啦，肯定。Antifa 已经讲明要围佢啦。 吓、啊，已经围佢。 围佢啦，讲明话 Antifa。所以西澳话佢大量危险，唔俾佢去公众嗰啲地方嘛。即系西澳政府话佢哋唔会俾佢用嗰啲公众场啊嘛，要佢自己搵场啊嘛。 慈善。 所以佢咪喺度嘈咯，嗰阵唔知 Milo 你有冇睇咩？可能你冇跟，我成日跟 Milo channel。 我唔系好理 Milo 嘅，系。 Milo 正、啊，搞错。 我唔系好似你嘅大佬，我好多嘢做，我唔得闲。咁啊，得啦，讲呢个叫做督数狗啦，又系你讲嘅新闻啦。咁啊，即系澳洲最大发展商啊，咁就叫做这个叫做即系。 系 Meriton。 Meriton 啦，系啦，咁啊，即系呢个 要俾个 credit 佢 High Z 的 Meriton 系啦，High Z 的 Meriton 啦，咁就即系讲话呢个叫做你可唔可以讲下呢单新闻？我冇睇。 哦，呢单新闻就系话佢咧造假嘛， uh-huh. 买嗰啲即系有啲人咧喺嗰个Trip 啊 Visitor 度咧，未嗰、那个即系一个网站嚟嘅，就系、是、话譬如啲人去旅行想搵酒店，咪会睇嗰啲 review 嘅。咁 Meriton 呢就喺嗰度造假，就话人哋俾啲唔好嘅 review 呢就俾錢嗰个公司呢就叫佢 high 咗佢。係啦。咁呢后咪就俾人发现咗，即係点解事然点解会发现呢，就有条友呢话点解我个 comment 会无端端唔见咗一排之后唔见咗。跟住撩下撩下唔止一个人，即係嗰条友就喺 social media 度讲啦，跟住讲嗰下呢原来唔止一个 comment 俾人哋即係high 咗嘅好多嘅。跟住后屘原来发现 Meriton 俾钱，唔知点解啲人会搵到佢俾钱喎，好嘢喎，就 high 咗咯。即系其实点解讲呢单嘢咧，就话譬如啲人想嚟玩租酒店嗰啲咧，即系网上究竟嗰啲评论信唔信得过咧？我就想讲呢样嘢。 我即系其实Meriton 咧，即系香港听众唔知啦，就即系澳洲最大嘅叫房地产发展商啦。咁就佢 list 睇叫係咪 TripAdvisor 上面呢，咁就即係多数都係 list 佢啲 service apartment 嘅，係咪呀？ 係呀係呀，即係 TripAdvisor 就係好似你 Airbnb 咁，但係佢就即係做好多 commercial 嗰啲咁嘅， 係啦，即係多少佢做多少 long stay 呀，即係好似 quest 呀嗰啲咁樣， 係呀 quest 嗰啲咁啦，係呀， 即係你可以，即係總之係即係你成即係好似你租一间叫做成间 apartment 都系你噶啦，有人即系你可以一个礼拜打扫一次啊，即系每日打扫啊，咁就即系有晒厨房啊 ，furnish 晒嘅，有碗碗碟碟嗰啲咁样嘅， 系有得煮饭嗰啲嘅， 系啦，咁就 好、 就是、 多人都其实好多人好多就算你话亚洲人啊香港人嚟玩咧，都好中意租嗰啲嘅，点解咧？因为可以煮饭啊嘛，又平啲，同埋你可以煮饭啊嘛，即系你譬如买嘢有时其实都煮饭都几好食噶嘛。 咁你澳洲买餸平噶？ 系啊系啊，平过出街食好多噶嘛，系啊， 平好多添，系啊， 系啊系啊，咁所以好多人都会租去，即系其实好多人都会租 Meriton 呢一类 apartment 噶嘛，即系想俾啲听众知道啦，呢即系有时呢啲网上嗰啲 comment 其实都唔系好，都唔可以尽信咯。 系啦，咁就即系、啊、其实即系你讲紧好多时你话即系譬如香港听众有听呢啲咧，你上下 productreview.com.au 啊，嗰度几有趣嘅啲 comment 系咪啊？ 系啊系啊，即系好多呢啲剧嚟嘅。 咁就即系其实你，譬如你即系租啲 long stay 嗰啲咧，阿猫姐有冇听过 Waldorf 啊？ 哦，Waldorf 听过。 Waldorf 好嘢嚟噶嘛，你知均真啲噶嘛？ 系啊系啊系啊，但系贵啲咯。 但系佢真系靓，我自己都住过 Waldorf， 真系系啦，同埋租有间叫乜鬼嘢，即系 Metro 都 OK 嘅，即系你知 Metro OK 噶 ，Metro 都平啊 ，Metro 系啊。 你知 Metro 系 Sussex Sky 夹 Ken Street 嗰度啊嘛，斜佬嗰度啊嘛。 系啊系啊系啊， 嗰度、 啊、 我都住过，好嘢嚟嘅，系啊。即系点解我熟呢啲咧？就系、是、即系好似猫姐咁讲得啱啊！即系以前咧九十年代咧，即系我同屋企人咧翻嚟出嚟玩嗰阵咧，咪就系住呢啲咯。因为我哋成家人咁，即系我同我细佬同我老豆老母咁样，即系。你四条友啊，即系多数系揸架大车咁样噶啦，咁你又要即系周围探人又剩，咁又中意喺 city 度，咁或者我哋细个又去，即系你记得，即系我唔知道你嚟澳洲搵仲有冇啊？你之前有 Sega World 噶嘛？系咪啊？ 咩嚟噶？ 即系你知 Darling Harbour 是前期一打機的，整間嘢係世嘉電子世界咁啊！你記唔記得？ 哦，我知道你講邊間。 你可能未嚟啊，係咪啊？ 我未嚟，但我知道你講邊間。 但你只係即係譬如你好多時你同啲 local 嘅 Sydney Sider 即係講 What is it like to grow up in Sydney in the 90s 咧？你知即係佢哋話Darling Harbour 以前係細路仔嘅兒童樂園嚟噶嘛，即係仲未變強國化嗰陣。 是啊是啊是啊是啊， 同埋即系以前你知记得好多，即系嗰啲咩城网啊嗰啲嘢系未起嘢噶嘛，而家你咪变咗 office building 咯。 系啊，以前好多嘢玩噶嘛，哥。 好，儿童游乐场，我嘅童年咪就系咁过咯，系啦、 啊。有麦当劳又盛噶嘛，以前嗰度有。 屌以前屌以前我老豆啊，成鸠人啊，即系晏昼啊，喂你肚唔肚饿？我哋食埋落鸡啊咁样，跟翻嚟俾老母。翻嚟俾老母屌啦嘛！屌你就一陣食飯咩？食乜撚嘢麥當勞啫？真係 冇啦，拆咗麥當勞拆咗幾年啦，嗰度嗰間。 係啊，咪以前同我老豆成日去食麥樂雞。 不過以前佢未起樓之前，好多俾細路玩嗰啲嘢啊，又打機又食。 好靚噶，以前 Darling Harbour 即係以前你知 Aquarium 嗰台係冇嘢噶嘛。 我知啊，以前好多空曠好靚噶嘛，而家話真係喺度真係。 而家好核突，唉咁啊，即係。系啦，咁就即系香港听众，譬如即系真系要 book service apartment 咧，记住 book Metro 同埋 book Waldorf 啦，系啦 ，Waldorf 都有几个 location 嘅，系啊。 Request 你觉得靓唔靓咧？ 我未去过，即系我未上过楼上。 我其实我之前 book 嗰间service apartment 咧，好似系 Quest 集团嘅，都 OK 噶，几好噶啲 service。 边度啊？ 喺乌龙港噶。 系咩？ 系啊。 因为 Quest 我知 OK 噶 OK。 即系点？因为有一次我要去，我你知 North Ride 有 Quest 噶嘛？ 哈哈 哈！因为有一次我要去嗰头开会，咁我去即系、就是、去个大堂嗰度借个厕所小便咁样，系啦。咁啊，系啦，咁啊，即系呢个叫做点啊？你系咪嗱？呢单嘢系你啲新闻嚟噶啦？嗱，即系唔好话我唔俾你讲嘢啦。系咪话而家中国啊？即系呢个市道回软啊？即系呢个叫即系 foreign， 即系嚟澳洲买楼系比旧年差，系咪啊？ 跌咗51% 啊，同期中国人嚟澳洲买楼系啊。 系啦，咁系咪亦都即系系咪亦都即系今年开头嗰阵亦都有 report 话佢哋 close 唔到 Brisbane 啊 ，Gold Coast 嗰啲 apartment 咁样啊？ 开始有人塌顶咯，嗰啲 off the plan。 系啦，咁即系点即系 settle 唔到？ 点解你觉得点解有啲咁嘅情况出现咧？ 我觉得个市都差不多到顶噶咯，其实而家 系啦，咁即系其实而家咧讲紧咧，有啲人咧，呢、這个叫做即系两三年前买啲 off the plan 咧，佢宁愿系即系原价咁掟翻出嚟。 哦，系啊，有人偷笑咗啲塔顶啊 ，settle 唔到。 等等啊！你继续讲。 系啦，即系 settle 唔到，啲人宁愿塌订。 OK， 咁啊，即系 你都冇办法噶啦，系啊。 唔系，因为好多时宁，因为其实咧，即系咧，你记唔记得我哋上个礼拜讲过话咧？即系加拿大啲买家系宁愿系即系算啦，屌我照食埋嗰个 tax 都要买咁样啊嘛，系咪啊？ 系啊系，点解澳洲嗰啲宁愿塌订咧？可唔可以解释下？ 嗱，即系唔好话呢个叫做老师有中啦，咪睇探后市咯。 哦， 系啊，即系你觉唔觉得好得意先？即系一边就即系屌俾税金数百万当系税银，即系 super 啦要系啦，一边就 系啦， 一边就即系算啦，屌即系。 点解会睇探澳洲反而觉得加拿大 OK 咧？加拿大其实经济都唔系咁好噶。 加拿大經濟 OK， 即係呢個佢有制，佢起碼本地人係，即係本地人係即係買唔起屋啊，咁我哋咪衝去買 apartment 咁樣咯。但係澳洲係兩樣都買唔到啊嘛。 即係本地人其實都可以買到 apartment 嘅， 買到唔難買嘅 apartment 係啦，即係唔絕對唔難買。 OK 喎，其實 係啊， 其實 OK。 所以其實加拿大咧，而家發生嗰啲咩事，我上集都冇講嘅，即係。屋就跌啦，但系 apartment 仲冚冚声咯，因为仲系平噶嘛 apartment， 同埋啲人买得起啊嘛，主要系 买得起啊，即系你澳洲系两样都买唔起噶嘛，因为澳洲即系佢系人工高，但系啲楼价更高咯，系咯， 系咯， 我买又买唔起，租都未必得起，而家加租加得好犀利，好似我隔篱屋咁咧，黐线嘅年头咧，先我呢度有15个 unit 噶嘛，跟住咧年头有一间咧先租紧470-480蚊咧，跟住啱啱我隔篱屋租嘅，你知唔知租过几多钱啊？ 5530， 550蚊啊？ 550蚊。 系啊，黐线噶，年头即系有一间冇冷气嘅，年头先租咗480蚊，呢间有冷气嘅，而家租550蚊，啱啱有人租咗。 真的你嗰区租550蚊真系好贵， 系咪好贵啊？黐线，而家好多500几蚊啊，两个房都低能噶，好贵而家。 两个边度边度先？你讲紧 咩边度啊？ 两个房边度？ 我隔篱咯。我隔篱咯，我隔篱500几蚊。 即系譬如你讲 对面装修 renovate 有啲600蚊啊，个铺出嚟租。 嗱，即系譬如你讲，你譬如你讲紧一个房咧500几蚊咧，即系其实你都系正常啊。即系譬如有啲有火车到嘅地方，系咪啊？但系嗰啲系近 city 啊嘛，系咪啊？ 系啊，我呢度唔近 city。 你都唔近 city 都要500几蚊，咁真系好贵嘅，系啊。 好贵啊！而家抢啊，唔知点解，好多人可能住唔起 city， 而家落晒嚟啊。 咁啊。是啊，所以即系我都觉得系即系点解啲友仔系宁愿掉，一来就系即系睇探后市啊，二来就系、是、over supply 咯，系咯、啊，你唔觉得系即系啲 apartment 依家 over supply 嘅咩？ 我觉得根本就 over supply 啦，同埋政府所以佢咪要搵多啲移民入嚟住咯，顶翻条数咯，就咁解啫嘛。 唔系，所以咪就系即系讲话嚟紧咧，即系我其实我最近睇啲经济分析咧，话嚟紧澳洲咧呢10年咧都系靠呢个叫做基建嚟顶住啲嘢啊嘛。你但系你觉唔觉得 咪变强国化咯？咪真系。 但系你觉唔觉得起完之后咧会更加衰啊？因为你 我觉得佢最后都系。我觉得他最后那招就可能要印银纸咯。 是啊，因为我不认为呢，即是这个澳洲呢现在所吸纳到的，即是移民又好啊，还有即是澳洲现在即是整个亚太区的处境呢，是比你这个经济是 grow 到可以有这么多 high paying job 而 sustain 这个叫一路这么贵的楼价。即是现在是澳洲就是你起更加多的楼，啲嘢都会系咁又升，因为基本上基本上就系即系屌，即系个个好似即系执输闲头惨个败家，乜捻嘢价钱都会买嘅，系咪先？ 系咯，同埋而家问题系好多人冇嘢做嘛。 你系好多人冇嘢做嘅，你所谓嘅经济增长系即系基本上佢系全部宁愿喺出边攞。 因为有我睇过有分析话咧，而家政府个公布个失业率咪话低过5%嘅，但系话实际嘅失业率其实仲。高喺咪 double 因为咧佢哋即系政府好多数字都唔公布啊嘛，即系 high 咗啊 ，manipulate 咗个 figure。 唔系你话 Roy Morgan 个计法同政府个计法系好唔同噶嘛？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其实澳洲失业率真系好高，你见到街啲人就知道，我哋呢度都好多人冇嘢做嘅真系。 尤其是后生仔啦， 后生啦，同埋就 我觉得后生仔好多冇嘢做。 一来啦，二来就算你话好多40-50岁嗰啲以前做 mining 嗰啲咧，而家咧我见到啲客嗰啲咧，好多即系 mining 冇得做嘛，咁咪翻嚟做 casual 啊、散工啊，譬如开佢以前喺 mining 揸货车见过有啲，而家翻嚟咪揸啲水泥货车嗰啲啊、水泥车啊，揸翻嗰啲货车咯，即系自起 apartment 嗰啲啊， 阴公嚟啫。 系啊，嗰啲系 casual 嘅啫嘛，即系你个 project 冇就冇咯，系咪先？ 同埋嗰啲唔系，咁如果嗰啲唔系日日有公开噶嘛？ 唔系噶，系啊，唔系噶，所以其实根本好多人冇嘢做嘅。 系啊， 即系或者开工唔够咯，系啊，即系政府佢计噶嘛，总之你有翻一个钟就当有嘢做。 佢当你系 on the payroll 咁样嚟计噶嘛，佢唔系当你系即系。个搣搣到几多个 hour， 即系总之就系即系 payroll， 佢报税嗰阵报几多个人系啦， 系啊系啊，同埋我觉得啲年青人都几惨咯咧，以前就系唐人嗰啲留学生先兴噶嘛，一鬼佬都兴噶，一间屋咧成5-6个人住咁样有啲， 咁咪太贵啊嘛，咁佢系啦， 系啊。 系 啊，都几惨喎！你咧年青人要搞成咁，即系仲衰过劏房。其实劏房你都有私人空间。 咁其实我系咪算一个好幸运嘅年青人咧？ 我觉得你都几幸运嘅。 系啊，即系虽然都系沟流啦，都冇卵用，都系俾老豆老母闹，成日俾老豆老母闹。 因为你谂下食个 New Starter 咁两个礼拜先得500几蚊，你点租楼啊？ 两个礼拜，喂，其实 New Starter 几多钱咧？我想知 道。New Starter 你要睇你咯 ，Max 好似600几嘅，但一般我见到都系500几咯。 一个礼拜定两个礼拜？ 两个礼拜啊。 即系 New Start 系咪其实等于 佢？如果你出去租屋冇 public housing 嘅话，佢好似仲有 allowance 俾你百几蚊一个礼拜租楼嘅。 但系佢系咪即系佢 determine 俾几多？你系咪要睇你有几多 asset 咁样噶嘛？系咪啊？ Asset test 啦，有銀行存款啦，啲咁嘅嘢咯。 咁譬如其實咁，但係即係我聽啲人講咧，譬如咧，你名有架車咧已經唔得噶咯喎。 名有架車？唔係㗎，你睇佢有個限額噶嘛，可能睇你咩車咯。即係你揸架 Audi 咁，你個 asset 嗰個價梗係同個土豆塔唔同啦，係咪先？ 係啊，即係我總之我個 friend 揸架咩？揸架 Audi RS3 嘅十幾萬嘅，咁就佢就 咁佢會扣你咯，咁佢唔會唔俾你嘅，扣你咯。 係啊， 係啊， 即係whatever 啦吓，咁啊，即系我就觉得系开工不足，我系认同嘅，同埋就即系我自己觉得系你就业率系好有增长，但系嗰啲工，正如你所讲，系唔系 enough 去 pay 你嘅 living expenses 咧？我系好唔认同嘅，系啦，即系我好唔认同佢呢啲计法啊，系啊。 是啊，所以其实政府好多数字我哋日日做，我哋睇到咩环境就知啦，但係政府成日都好似冚埋啲数字。 唔係即係好似你咩咁样咋嘛，你好似即係呢个叫做乜鬼嘢，呢个叫做屌去香港咁，香港嘅失业率够低啦，挂三点几%係咪， 係啦。 但好多人系冇撚钱㗎嘛。 即係佢唔系冇嘢做，系在职贫穷嗰啲。 係啦，在职贫穷囉。 系啊，澳洲都系而家开始有呢啲情况啦，赚埋都唔够生活费。你睇下头先睇电视话嗰啲电费都黐线嘅，年头到而家加咗一 double， 有啲地方。 我谂我 double 咯，系即系我你、 啊、 你知道嗱，你知道电费系一二三，跟住之后四五六，跟住七八九咁样噶嘛，系咪？ 系咯，系咯。跟住头先睇电视，有个女人攞个表出嚟睇，first quarter 四百几蚊，跟住third quarter 一千几。黐 线！你知我 first quarter 同埋呢个叫做即系我、啊，你知我一月好多，你知我一月就差唔多成个月就唔喺澳洲啦，记得啦，记唔记得啊？ 系 啦， 系啊， 咁我三四五，我三月同埋四月都差唔多成个月都，唔系即系我三月四月都成个月唔喺澳洲啦，系咪？ 吓、 啊，咁你记得我七月八月都系成两个月唔喺澳洲啦，系咪？ 系啊，系啊，系啊。 但系我呢三个月咧。我系张单系越嚟越贵嘅，所以我完全明白你讲咩咯，系咯。 所以头先个 news 都好正，佢话人工又唔见得加 double， 电费又加 double， 跟住啲 household cost， 即系啲人佢都话你唔好净系谂住个银行 home loan 息低咗，但系问题系你嗰个 living cost 系高咗嘛，事实。 嗱，南欧即系你要揸车，你都知。今个 weekend 啲油好贵啦。 哇！黐线，160几，有冇搞错啊？真系。 咪就系咯。所以同埋即系你唔好唔记得你银行系息低啊，但系你都讲捻到明啦，即系呢个叫做加拿大咧都加咗息，都加咗息啦，即系你见到我 po 出嚟嗰啲咁嘅嘢啦，系咪？即 系啊系啊系啊。 香港香港已经又会加息啦，咁你澳洲仲唔捻加息？即系虽然纽西兰今个即系上个礼拜尾就开头话议息都冇捻加到，咁你觉得之后美国尼多伦、加拿大尼多伦佢会唔会加？系咪先？你点顶啫？ 解咧，因为问题系你要知道澳洲资金来源咧，佢唔系好似美国咁多人去印银纸噶嘛，大佬啊，澳洲唔会乱印银纸噶嘛， 佢 好多钱 系 问美国啊、美国啊、欧洲借翻嚟噶嘛，系套息噶嘛，嗰啲 BBSW 啫，你都知啦，即系嗰啲银行入边嗰啲息咧，咁你外面嗰啲加咗息，咁佢冇理由本地唔加，就因为佢个 cost funding 会加噶嘛。 咪就系咯，屌你啲钱系你啲钱系你啲钱系借入嚟使噶嘛，大佬。 一来啦，二来咧，澳洲政府都唔想个澳纸跌得太快噶嘛。即系如果人哋加息你唔加咧，咁澳纸咪会突然间跌咯。 系啊，因为 会影响啲 asset price 啊嘛，系啊。 唔系几好，几好啊！唔系，但系即系呢个，你记得我哋上几集咧讲咧，即系呢个。呢、這个叫 J.P. Morgan 咧，已经话即系唔会再买任何澳洲嘅资产啊嘛，咁所以就即系唔好俾我哋老师又中啊！ 老师又中，喂，如果不过佢一加息啲资产价格应该会回少少嘅，我觉得。 我就唔系咁睇啦，咁啊，即系点解我呢个我咪后讲咧，即系因为都同我啲投资策略有啲关系，系啦，呢个我唔会节目讲。即系， 你讲澳洲唔会跌， 澳洲我都系会跌嘅，即系，但系 系咯，澳洲会跌噶啦。 我唔会喺节目讲点，即系我唔会喺节目讲点解。即系譬如想知道嘅话咧，翻香港请我食饭啦吓。即系，咁啊，嗱，咁啊，即系呢个叫做嗱，我哋剩翻大概呢个叫做七分钟啦。咁我哋啊，咁我哋啊嚟啦，我最中意嘅环节啦。咁啊， 貌似全真啊， 系啦，猫姐唔该开翻你个 PowerPoint 啊。即系开翻你个 Google Sheet 啊，系啦， 系 啦。咁即系咧，其实咧，我哋之前咧就试过，即系讲过呢个美食环节啦。但系因为即系小弟啊，即系近期工作繁忙啊，所以都冇乜时间周围食好嘢，系啦。咁啊，即系呢个叫即系试新餐厅啊。即系其实今日试过间新餐厅咧，就叫 Osaka Trading Company， 咁就喺 Tramshed 嘅。咁就即係佢就逢禮拜一至五嘅 lunch 同埋逢禮拜一夜晚嘅 dinner 呢就係 serve ramen 嘅碗嘢唔得嘅，所以就唔使去啦，係啦。 嘩，搞错，我禮拜日睇六仲 key run rate 仲 66%， 我而家打开睇得63咁扑街。 係呀，跌咗嘛。咁啊， 係囉，我禮拜日打开佢都未公布晒，得700几个 resell available 嗰阵仲 66， 而家63。 咁有啲嘢呢开头呢就等緊嘅，或者 sold after auction 嘅，点知呢就即係呢个叫做呢，因为你礼拜日呢，我都係礼拜日 post 条 link 出嚟嘅，佢呢就话就 week， 係啦，就即係佢仲係用緊礼拜日嘅礼拜六嘅 data， 咁你人知礼拜日都有 transaction， 礼拜日都有 transaction 㗎嘛，咁即係佢今日 update 咗囉。 哇，扑街咯，得63。 咁啊， 我跟住睇有个 report 话咧，如果嗰个 auction rate 跌到低个60咧，就开始即系个 momentum 就会跌噶咯。 系啦，咁就即系其实咧，即系点解会咁咧？而家就系啲买家都更加审慎啦，同埋卖家咧有阵时咧，如果佢唔系即系间粗要去买另外一间咧，佢又宁愿封盘啦，系啦。 系好多 pass 先，200几个 pass 先。 同埋就即系好多时即系啲卖家，你有阵时佢都系见到市好啊出嚟买啦。咁你买一间屋，你都要住噶嘛，系咪先？ 系啊， 系啦。咁即系见到即系如果我真系唔买 投资嗰啲有啊，买屋嗰啲通常投资有钱噶嘛。咁啱唔啱咪唔买 hold 住佢咯。 咪唔啱咯，系咯。咁啊，咁啊，即系咧，总之咧，即系今个礼拜雪梨咧就有1000，即系 New South Wales 省咧就1275个 auction 啦。咁呢就即係嗰个叫做佢提供咗901个 result 嘅。咁就只不过係有 63% 就 clear 到。咁就有254个呢就 sold prior to auction 啦 ,304 sold at auction 啦 ,9 个就 sold after auction 啦 ,105 withdrawn, 229 pass in。咁呢你睇返呢即係呢 pass in 同埋 withdrawn 嘅嘢呢就差唔多係四分一喎，猫姐係咪呀？ 系咯，我同埋你 show 嘅 auction 好多，都系得三分一咁少嘅。 系啊，即系以前就系一半以上噶嘛，系咪 啊？系啊，一半系 auction 噶嘛，而家得翻三分一。 系啦，咁你啊想讲边区先啊？ 我哋想讲 high 值的区定系想讲靓区先？ 讲 Chatswood 啦、 啊、，Chatswood 好似冇有冇咁。 Chatswood high 啊！我上次睇咗啊， 系嘛？ 嗱 ，Chatswood 1、2、3、4、5、6六个盘。咁啊，四屋二 unit， 咁啊，屋就1、2、3、4，两呢、這个屋就一间啊 ，sold prior to auction， 一间 pass 先，呢间靓噶，呢间好靓噶，大佬，一间啊 sold at auction， 一间就 withdrawn， 系啦，咁啊 unit 就一间 pass in， 呢间旧啦 ，centennial， 系咯，一间 pass in， 咁就一间就 sold prior to auction。 喂，我发觉咧，其实我睇晒个 list 啊，今朝，好多咧 pass in 嗰啲咧，都系啲 house 大概两个 mil 到噶，即系两个 mil 或者两个 mil 以上到，好多都 pass in。 因为封盘啊嘛，息售啊嘛。 喂，我怀疑系银行借唔到啊，即系而家银行逢系超过两个 mil 嘅屋咧，都好得揸得好紧啊嘛，嗰啲贷款。 系啊，即系 我怀疑啲人借唔到系啊。 即系 pass in 其实系即系等于卖唔出啦，系咪 啊？系啊，系啊，系啊，系啊。 同埋即系你老实讲，你两个 mil， 你个 down payment 都即系连埋使费都要70,000啦，系咪？ 两个 mil 俾两成首期、okay ， 再加埋加埋杂费 stamp duty 70,000啦，系咪？ 唔使嘅，50-60万到啦。 你两成，你都40,000啦。咁你即系你加埋，跟住装修。 Stamp duty， 我哋要装修嗰啲，咁你加埋 咪70,000咯。即系你要呕70,000出嚟咯。 咁唔系嘅，两个 mil 以上好多都 ready to live in 嘅，好多。 系啊，但系即系你当 anyway 啦，即系你都要 budget 差唔多70,000嚟搞呢坛嘢啦。你冇70,000都60,000啦，系咪？ 60万啦，如果 ready to live in 嗰啲，你月60万到啦。 系 你要交 stamp duty 又剩，stamp duty 都唔平，十万十几万喎。如果两个标系咯。 系啊，你 stamp duty 再加律师费嗰啲咁嘅嘢，系咪先？ 律师费就唔贵，stamp duty 先拿你啊。 系啊，咁啊，咁啊，仲有咩区啊？你想讲？仲有咩区可以讲？ Belming 啦，Belming 我今日都几 interesting 咯，因为我睇之前睇个 news 话有个人买咗想 lock 单。 Belming 咩？我两间都，一间 sold auction， 一间 sold prior to auction。而家67 Elliot 终于卖咗咯，上集佢卖唔出啊嘛。 佢系 sold auction 定系？ 呢哇呢间真系閪屋啊！屌呢旧 terrace house 呢啲。 哦，两房嗰间啊嘛，系咪啊？ 系啊，真系。 嗰条 upgrade 嘅嗰条友系报纸卖咗，嗰条友喺 Belming 住噶。 真系閪屋，但系真系閪屋，好核突喎呢间屋。 核突噶系啊，1.4嗰间啊，系啊。 但系系咪啲白鬼中意住啊？呢啲 白鬼中意病兵噶嘛 ？Annadel 病兵嗰啲系白鬼区咯。 唔系，即系我话讲紧呢一类咁嘅，即系呢啲 terrace house 啊，即系又窄又长又冇窗啊。 但系佢哋个中意个区啫嘛，佢哋对间屋嘅要求唔高，佢哋买楼好怪嘅啲白鬼。 喂，其实我都系，即系佢哋对屋企个要求系好低，佢反而成日出去 hea 咯。 系成日出去 hea 咯，即系佢间屋咧，即系肉唔肉酸唔紧要，最紧要出边有冇得饮啊，多唔多餐厅咁咯。 咁其实我都好黐线咯， 你度鬼啊？ 唔系我唔系鬼嚟噶，屌我对屋嘅要求好高噶，屌我成日屋企做宅，我屋企炒股票噶大佬。 唔系鬼佬就调转噶嘛，鬼佬对屋嘅要求唔高啊，反而系。 即系我系对出我系对屋企嘅要求高，但我对出边嘅要求更加高咯。 即系佢哋最紧要个 location 噶嘛，好多时就系、是。 location 对我嚟讲系即系近 highway 嘅啫，其他嘢我唔理嘅。咁啊，你仲有边区想讲咧？ 喂 ，Bangor 呢间抵喎，一个 mil 啫，三个房。 Bangor 远啊嘛，唔系 咩？啊，但系 Bangor 枕住啲屋都唔止一个 mil 啦。呢间 咁大嘅呢间八号派 re 咁大嘅。 三个房呢间抵喎，一个 mil。 但系 Bangor 远啊嘛。 Bangor 都喺 Shire 啫，唔算太远。 但系 Bangor 系靓噶嘛，条 bypass 好靓噶嘛，嗰条路。 系啊，你啲风景系好嘅嗰度，同埋有间学校 OK 嘅嗰度。 咁喂 ，Manai 集唔集嘅其实 ？Manai OK 嘅、哦、，Manai 啲屋好大咯，啲地好大咯，系啊。 即系我，因为我老豆识人住 Manai 噶嘛。 Manai 有啲屋系大到有网球场噶、 哦。系啊， 系啊。 咁 Picnic Point 咧 ？Picnic Point 系咪 就 系 呢区？Picnic Point 如果是山顶那一堆都靓的贵的，如果你是低的那一堆就 cheap 咯。是啊，那么就是这个，那么还有哪区啊你想讲？ Bankstown 那个是区的。哇屌，哇，如果 Bankstown 买这间这样的东西93万5，我宁愿买 Bangor 啦，屌。36号 B Highland Avenue 这间啊。 哇 ,36B 屌 ,bra size。bra size 咩36B 扑街真系 呢啲閪区，咪间屋个样几靓，但系閪啊嘛个区，屌！ 嗰个厨房好靓， 系间屋个样靓咯，就系间屋个样靓。 但系唔知我见到呢啲，即系我见到呢啲新嘅呢啲 exterior 咧，我就觉得呢啲嘢系会冧嘅 ，cheap cheap 薄薄啊！ 超薄薄，同埋你睇36B 呢间都好窄，我谂入边个门口已经咁嘅样。 你即系嗱，即系呢个叫风水学嚟讲咧，你无啦啦咧砸咗佢个门口咧，有煞气喎，大佬。即系 我唔知啦、 啊。即系你又要打斜咁样行入去，系啊，我系咩？我系许居士啊嘛，大佬真系许居士，屌爆！ 呢间我个门口我真系唔中意，学你话斋。 扑街爆咗我姓咩添？屌真系， 佢呢个门口真系唔靓，我觉得呢、這个丢劈出嚟咧真系好怪，我觉得。 你仲有边区想讲？我 Balcom Hills 咁鬼贵啊，5房1628，但系几靓，但 系 呢间靓喎，呢间好靓，你睇下呢间，呢个屌呢间摆明系唐人屋啊！你睇嗰个死人组合鬼，同埋嗰套 sofa。 唉，一睇就知唐人啦、啊。 但系几靓喎呢间，呢间唔错。你仲有边度想讲？仲有咩区？ 好唐人呢间嘢， 好唐人咯，好残好残，好卵残。 咁鬼多花啲嘢唐人啦、啊，我有个泳池添，屌我最憎。 仲有边区想讲啊你？ Castle Hill 有冇得睇啊？ 等等啊 ，Castle Hill 啊， 阿苏耀契，等等啊，卡苏，哇，卡苏耀好多盘喎，屌，有几多啊？一二三四五六七 house 三 unit， 咁啊 unit 就一二三三间都卖晒嘅 ，sold prior to auction。So 系啦，两 priority auction 一 sold auction， 卡苏嗰啲屋咧就一、二、三，即系三 pass in 喎，一、二、三、四、五、六、七，系啦，咁啊一二，唔系即系有啲系 sold， 你想讲边间咧？ 嗰啲 feature 啲靓啲啊，哇！点解呢间三间房咁贵？一点六八嘅，睇下先。 三间房一点六八，即系七 Armadale， 系咯。 我呢间好靓，屌！呢间真系好靓。 佢其实系咪唔止三房，即系可能三房加 study 嗰啲啊？我好大嘅，唔怪得知啦。 你唔觉得好靓咩？嗰个 好大。 哇！呢 佢三房得嚟系好大嘅，两个厅，大佬。 呢啲屋喺加拿大要两秒几啊？喂，其实你咁讲啦，即系而家咧，我咁睇咧，澳洲平过温哥华喎，而家 吓唔系嘛？ 卡苏嚣平过温哥华， 系咩？卡苏嚣咁 OK 嘅， 但卡苏嚣好住过温哥华， 系咩？ 系啦，温哥华唔 熟啊，温哥华啲嘢， 温哥华系屌，你有冇听？呢、这个温哥华我都唔想去住啊！即系虽然我喺嗰度运江湖运过好耐，即系唔好住嘅屌真，即系成个 camps 咁嘅啫，仆街！ 吓 camps 唔系咁 cheap 啊！ 温哥华你啲嘢好旧噶，系有啲 camps 咁样嘅啫。 Oh my god！ 好似 camps 好似 Hershey 咁样嘅特别地方都，即系你系你系有啲好靓嘅地方，但系大部分地方都好核突嘅，系啦。 Oh my god！ 即系 condo 喂，睇下 condo park 呢间平，83万啫喎，抵喎。 等等啦 ，condo park 抵，买块地都抵啦。 点串啊？ Condell condo park 喺边嘅 ？condo park Concord 隔篱咯。 我屌呢笪摆明系地嚟噶啦，呢间都唔系屋嚟嘅。唔系我屌 condo park 唔系，屌 condo park Bankstown 嗰头嘅仆街。 系咩？你睇错咧？ 屌唔系屌，如果 Concord 啊呢笪摆明系地嚟嘅，83万买呢度就唔捻抵啦。 咁买呢区又唔抵啦。哇！点解 Coogee 呢个 unit 都 1.5 咁贵嘅 ？Coogee 好贵噶 ，Bay Street 啊嘛 ，Bay Street 嗰啲嘢好贵嘅，大佬对正个死人咩啊嘛？对正 死人台。喂，咁 Shutter 系咪好贵 啊？吓，好，因为火数少啊嘛，系啊。嗰阵咧，我啱嚟嗰阵咧，我睇过即系呢个Coogee 咧嗰啲即系 Beach 边嗰啲 apartment 好鬼贵嘅，大佬一房要650啊，我谂而家700几800啊。 要啊！ 但系真系好靓嘅，系咯。 靓。但问题是得一条路出 city 啊，唔系两条路 ，Coogee 有两条路。 Coogee 你喺上面即系 Rand， 一系就喺 Bondi 出， 一系 Randwick， 一系就系、 是，一系 Bondi 边出，但系都塞到扑街。诶、啊，睇咩啊？睇呢个叫做睇 Maroubra 冇？睇 Metrofield 扑街。 Metrofield 啊 ，Metrofield 就间屋就 pass in 两间房系啦。呢啲旧屋其实呢啲旧屋好住。 系啊， 呢啲 Metrofield，Maroubra 呢、這个唔系呢个 Metrofield 系呢啲旧屋好住，你睇下几靓，后边有个 shed 系咪先？ 系咯，但系呢间好细啊，两个房啫。 咁啊，呢个叫做即系，但系 Metrofield 真系舒服、啊。 但系我觉得呢间一定会卖出，但系而家最衰咧 ，Metrofield 隔篱好多新楼咧，啲路都唔够噶。 你收 point 又系塞死晒， 收 point 嗰度啊嘛。 系啊，又系塞死晒，几条路都塞噶。 诶，睇埋， 我揸个车入去啦，系啊。 睇埋 Maroubra 啦 ，Maroubra 咧金铺閪啦 ，Maroubra 咧就有呢个三 unit 两 house 啊，两间 house 都 pass in 啊，跟住之后两间 unit 都咩啊，都 withdraw， 咁啊睇下间屋啦，系啦，咁40 Hannon Street 靓唔靓先？ 哇，呢间唔错啊，个样。 哇，呢间我你估下使唔使？ 哇，唔得，佢正面睇好核突。系啦， 我去 duplex 嚟喎呢间， 呢间 duplex 嚟，我屌呢间摆明就系、是、系啦，即系夹硬执过佢啫嘛，屌，即系閪屋，你睇下佢嗰间房望出去，一望就望正个即系 junction 嗰啲嘢嚟嘅，屌我知呢度边度嚟嘅，仆街呢度系我平时泊车咧行啲巷仔嗰度嚟嘅， 哦， 你见唔见到咧房嗰度一望就望到 junction 嗰几栋咁嘅閪楼啊嘛， 哦 junction 隔篱嗰啲嚟嘅，我谂好窄啊呢间屋，你睇个样子就知好窄， 系啊，屌呢度外咪 Rubber 巷仔嗰啲嘢，系啊，我有阵我泊车泊嗰度，我行出 好窄啊呢间屋，个地几多呢间？ 嗱， 窄到窄到真系 廿九 MacIver， 屌呢度监狱嗰度嚟个仆街，喺 Long Bay 后边嘅呢度，你睇下， 哇，即系住喺监趸后边， 2.3 2.4 mil。 咁呢间嘢想卖2.3唔系嘛？ 唔得、啊，大佬又窄又黑， 系咯，不得啊！2.3呢间嘢， 秒五咪差唔多系咪啊？ 系咯，秒我谂六1.6秒啦都得嘅，秒 五秒六咯，系咯， 系啊，两秒就唔得，咁鬼窄，个地咁鬼细。 咁啊，仲有边区你想讲啊？ 有边区？ 我俾你讲多五分钟，系啦。 咁仁慈啊，对我喂，点解 Manny 呢间 unit 咁贵啊？2.2 million 嘅， 等等啊， 有间3.6个 mil 啊 ，Manny 都要吓，有冇搞错啊？睇咩料先，3.6个 mil， 367即系 North Stern 嗰度， 系咯，咩料啊？ 哇，屌啊，对住个 beach， 你冇得唔贵嘅 ，apartment 啫，但系 呢啲冇得唔贵嘅，佢真系对住个 beach， 我呢一种。仲要新嘅， 系啊，唔系你想揾呢啲，你落 South 买咯，你 Cronulla 啲好平嗰啲， 系 Cronulla 大把啦，系咪？ 喂 ，Cronulla 唔平噶，而家两个房都瞄几噶，而家要瞄一点瞄嘅。 你嫌 Cronulla 唔方便，你咪买 Brighton Los Angeles 同埋会咪 San Susi 都 OK 嘅 ，San Susi Brighton Los Angeles 咪嗰啲方便啊嘛，一条直路出机场啊嘛。 San Susi 如果你俾我呢个价 ，San Susi 买到 house 3.6个 mil。 系啊，你买 Terran Point 都好啊，即系虽然 Terran Point， 你知 Terran Point 好多鸡斗，你知唔知 ？Terran Point 我知啊，我知啊，系啊，嗰啲 好多鸡斗 啊，色噶嘛，系啊， 系啊，黐捻线。喂，呢间 Kai 个 Milpera 咧，七个房 1.3。 边度 ？Milpera， Milpera 咩地方咧？ 系 哦，啲閪区嚟嘅。 但系几靓嗰间屋。Milpera 好恐怖嘅、哦。Milpera 去 Milpera 咪去揸入去 Fairview 嗰条路咪去 Milpera 咯。 又唔系蓝啲，屌 Georges Hall 嗰啲，又唔系真系咁恐怖，系啦。 唔系啊，都恐怖嘅 Milpera 揸车。 多回狗咯 ，Moorbank 嗰啲就唔系人去噶啦。 喂，如果俾你拣三个 mil， 你买 Millers Point 定系买 Manny 啊？ 咩？我翻 Toronto。 唔系啊，呢间呢间喂 Millers Point 呢间都唔错噶，睇系 Waters Bay 呢间。 唔得，屌你 Hickson 啊，梗系好啦 ，Hickson 但 Rock 行个圈就到啦。你摆喺咧，摆明就系 Hickson， 咪就系望住嗰几个码头。 喂，但系 Strata 仲靓喎，3600蚊一个 quarter。 呢度系咪咩奶茶妹住嗰度啊？系啦，系呢个 complex， 一定系佢嘅，系啊。 哦，即系上面咩17个 mil 嗰个？ 系啊，系嗰度啊。 哦，奶茶。 有一次我 friend 嚟，咪租呢度 Airbnb 都几捻正。 喂，正喎、 哦！咁啊，公司俾钱啫，我哋咪坐喺个露台煲烟咯。 正喎、哦，话知啦。 识柒啊，真系，唉、哎。 喂 ，Mary 靓先，睇下 Mary 靓先，卖唔出喎、啊，全部都。 Mary， 你睇 Mary 靓，全部 pass 先喎，冇人抠啊。 垃圾喺依区， 我都话 Mary 靓閪嘅啦。 哇，扑街100%。嗱佢话呢间嘢咧就 list 咗90万三房啦，睇下咩嚟嘅。哇，屌咁核突都卖90万。嗱你最后一个区啦，你拣一个区啊，你拣啦，最后一个啦，真收皮啦，唱晚安歌啊，要屌你 Mossman 啦，不如 Mossman 啦，好多啊 ，Mossman 啊，唉，最即系讲埋最后一个区识出我哋。 哇，搞错 ，Mossman Unit 都要1.5咁乜乜咁。 你冇睇 Mossman 今个礼拜系咁报纸喺度煲咩？即系喺度话 即系喺度话呢个 Mossman 系好多嘢卖，但系啲买家审慎啊嘛，即系嚟到系多数系得两个 buyer 咁样。哇喂 ，Bond 咪先 Bond Street 屌我以前，你知道我以前住 Mossman 噶嘛？ 吓 ，Bond Street 两秒二三房 house 嗰呢度好地方啊，大佬真系呢个，但系唔得呢度，屌呢啲旧屋又黑，唔得唔得。但系好地方。 喂，我见过人哋有啲近海都系二点几啫，呢间都二点二，有冇搞错啊？ 啊！ 哎，唔怪得知 Mossman 咁捻多上海人咧，原来有个叫 Chinaman speech 啊，真系屌！ 你唔知噶？ 我唔知。 支那人， 唔怪得知咁捻多上海人啦，而家。 嗱嗱，我俾多个区你，嗱，即系 bonus 嘅，即系讲得咁捻兴奋啊！唔系，嗱，我俾多三个区你，今晚做耐啲，你讲埋佢，俾三个区你拣。 你中意啲咩区啊？想讲？ 我边度都唔中意嘅，屌我好閪嘅， 你拣 三个，你拣三个区，我哋讲埋佢。 Miranda 啦，头先我啱睇紧，我都系想拣啲多楼嗰啲先有意思嘅。你讲啲冇乜楼嗰啲冇得讲嘛。 Miranda 冇比较啊嘛，大佬。 屌我就系中意住啲地方系冇楼嘅， 咪即系冇乜 auction 啊，意思。 我就系中意啲交头疏落嘅地方，即系我中意住啊。 你中意住啫，但系我想睇有个市咧，就系睇啲交投多嘅地 方。Miranda 四 unit 一 house 啊，我唔熟嗰头啊，你可唔可以讲解一下？ 揿翻上先，碌走咗呢边度。 四 unit 一 house， Miranda OK 喎，啲价都唔太差喎。 喵， 我谂呢间屋应该好旧。 喵二三房系旧啦，呢啲好旧。 呢啲应该够买个地嘅咗啲人。而家好多人喺嗰度抢地啊，都唔系 OK 样 ，OK 样 要大执咯，我顶唔上个厕所咯，屌你睇个厕所。 但系其实 exactly 呢个系唔近 Miranda 嘅，呢度系 Pond Hacking 嗰边咯，系咯，都唔系 exactly 近 Terran Pond 啲嘅，喺度。 哦，即系去叫鸡一楼。我系我屌正去叫鸡喺度仆街， 唔系个男人夜晚可以出街先有乜入油先啊。 买去 S 所买烟啊， 系慢慢入油， 要入油啊！听朝翻工，听系啊，即系去入下油架车入油。 Miranda 啲价都冇乜点喐，两个房都70万到，都呢近一年都差唔多啲价钱咗，啲价冇乜点喐。 拣多两个区， 拣多两个区啊！头先我睇紧 New Town 啊，我睇下。 屌基佬城， 基佬城。 搵New Town咁捻多嘅仆街 ，New Town 不嬲都多 option 噶啦， 三四五 house 两 unit， 即系啲白色垃圾去噶啦。 喂，嗰啲 say yes 嗰啲系咪？ 四房2.37 million， 黐捻线嘅咁捻核突间屋2.37 million， 哇，好捻核突。基 佬中意嘛？ 哇，好 啊！喂，你唔好讲笑 ，New Town 买嗰啲咧，多数唔系强国人嘅，知唔知 ？New Town 咪嗰啲有钱基佬咯。 有钱基佬咯，一系就啲鬼佬买投资咯，系啊，租俾基佬咯。哇，你咁閪都2.3系嘛？ 咁啊，睇间咩啦？睇呢个睇另外嗰两间屋啦，1.3、1.3675同1.241啦。哇，好核突啊！仆街1.3675，屌呢啲真系基佬屋啊！仆街，哇，几多核突啊！屌真系，哇，屌核捻突到咧！ 喂，呢间你睇呢间1.367呢间咧， 咪就系咯， 要撞数嘅系咪？ 咪基佬屋咯、 啊，喂呢间其实系近 N 摩啊，屌 N 摩 都 唔 N 摩 都唔系近屌摊咧 ，N 摩嘅系 N 摩好杂噶 ，N 摩咪俾嗰啲咁嘅穷鬼鬼妹嗰啲咯，啲鬼妹中意个 hea 啊嘛，坐喺个咁嘅 cafe 嗰度， 好多嗰啲颜绿色啊，有 P 型嗰啲人， 啲punk N 摩好多嗰啲， 啲punk 系啊嘛。哇！呢间仲核突，扑街监狱咁，你睇1.241啦，1.27 Lord Street 啊， 喂，真系好核突， 监狱啊， 喺边度啊？呢间近，喂，但系呢间个 location 好过1.136嗰间， 咁但系Saint Peter's 好核突啫，大佬，你唔觉得你唔觉得Saint Peter's 好核突嘅咩？ 我嗰度好閪嘅，啲楼旧咯。 你仲有最核突呢个 Foreskinville， 你有包皮城啊？Foreskinville 咁卵核突嘅地方，真系黐卵线。 但系 internal OK 呢间一点二间， 系个样核突啫。 你 外边 你仲有两个区定一个区啊？ 一个区嘛，明唔明？ 你拣咪最后个区啦，讲咪佢啦，讲咪佢收皮嘅真 系。你中意想讲边个区啊？诶，东南西北你点啊？ 你点啦，仆街！我点埋啲地方全部冇嘢嘅，你点嗰个？ 披文啦，好似披文好多嘢睇喎。 边度啊？ 唔系 ，sorry， 披文啦 ，P 头先睇 紧。Permon 系啊，哇，全部苏喎，可能近醒啊。 Permon 好多啲，好多有钱白人。 Payment 我讲 payment 啊，近 city 啊嘛。 Permon 三个啊嘛， 系咯，买晒咯。 哎，我要讲多个扑街。嗱，呢、這个我屋企附近啊 ，Pimble 啊，传统系咪唐人豪宅区啊？ 唐而家变咗唐人区，以前冇唐人噶。 以前冇唐人嗱，三间全部都 withdraw 同 pass in 喎，咁讲捻晒三间啦。第一间21 Fern 啊 ，for sale 2250啊，呢间。 喂 ，Fern Street 系靓嘢嚟嘅， 但系好啦，核突呢间，系嘛？你开嚟睇啊，廿一。 边间21嗰间啊？ 好核突啊！ Okay. 好核突啊！ 哇，好核突喎！呢间买地嘅啫，真系。 嗱，呢间三 mil Fern 咧就戇鳩噶啦，呢、這个呢间嘢就。 喂，呢间嘢2.2戇鳩啦，佢都唔近 station， 值唔值2.2啊？ 你睇五 friend 咧，五 friend 仲 high。你又网球场又剩，系咪先？你黐线嘅啫！ 哇，三个秒呢间嘢， 你唔觉得容容烂烂咁三个秒 啊？系咯，黐孖筋。哦，佢买块地啫，1334买块地啫。 嗱，呢间啊差唔多啦，23 Alma， 你睇下呢间差唔多。 买地嘅啫，五号买地啦，1000尺嘛，我哋。 你睇23啊？呢间个样， 喂，呢间靓喎，呢间。 但系我觉得呢间个样好唐人咯，你睇，你唔觉得入边啲嘢好唐人？ 呢间卖2.7，我觉得 抵啊 ，OK 嘅。 你唔觉得好唐？ Okay、但系你唔觉得好唐人咩？ 可能唐人住啊，以前系。 唔系似香港唐人咯，仲要系。 系啊。 系啊。 好唐人式嗰啲摆设。 系啊，冇好似我屋企咁，其实。即系唔系好似我妈屋企 ？OK 喎，呢间2.7呢间，我觉得 我都觉得、OK。 虽然佢系咁样菱形，但系我觉得 OK 喎。佢啲摆设都几简单，几靓。 哇！阿梁锦祥，阿台长啊，屌唔好直呼其名，又喺普罗奥楼之友度 pose 啊！就呢个叫做哇，呢、這个好嘢，台长好波啊！即系呢个offer Wells Books exposing Chinese influence will go ahead after publisher pulls out 啊！即系阿 Clive Hamilton 会照出本书，阿台长啱啱 post 咗喺我哋个 group 度。 咦，咁正？ 系啊，台长都睇紧喎。 咁搞笑。 系啊，唉、哎，多谢台长啊，真系，唉、哎。 系、哎，继续 like 啦，咁一定要 like 啦 ，love 添啦。 咩啊？我咁快嘅真系，唉、哎。即系， 唉、 哎， 节目时间都差唔多啦，系咪？ 唔系，我哋吹咗好耐， 一讲楼市又停唔到啦，真系屌！ 咩啊屌！唉、哎，即系多谢台长啊！唉、哎，咁啊，即系证明我哋有同听众有互动嘅。仆街，今集超捻晒时，咁啊，节目时间已到啊！咁啊，多谢各位收听，咁即系睇下我香港会唔会做 live 啦，系啦，咁啊，拜拜。 OK， 好啦，拜拜。